站起来。 是。 有人问儿的名和姓，你千万千万莫说呀，儿姓陈。

耳边响，忽听得人马嘶喊，骑马的驰直奔小山关。

再请欣赏李秉枢在《三堂会审》里的一段西皮二六转流水唱腔。

管他们天生一对神仙眷，早地级神仙无上龙凤元。 梅花影，草堂三笑，芦湖暖，怎能忘清风夜堂送与娘干。关爱宝剑为凭怎列里，怎能忘几株葡萄共成欢，到而来黄色钟情梦恩草，怎能忘我离西平两情。看几大宝，谢孤王一飞冲天为自尊，素玉来竞争为王也妻子，我是平平妻子到土城，谁知人方负重阴生死为报，令人惊，中朝人逆立王儿莫不允，只盼等梅花朵朵还共尘天子观叹声，观魁王英勇恰似我父君，神国之上前西边神，龙的岂能一向天黑他为君，今夜等明月，明月哦此 Yeah. 海一一走，我保你藏富三关玉发财，富三恩情三四海，我知恩必报记心今早阳有子 小心恭逢压他 正知 万岁玉梅何成君进宫探望娘娘 玉梅来了快快有请 是有请 没快快请起 谁呀啊 哦自动是玉梅来了 王嫂 真君 王嫂保重 回看原来是真君气力便就心花我不去了啊 you 在还不下去。 哎呀，万岁！娘娘一时不禁神虚羞愧，尚不见是不娘，只怕结束难了。小姐

静静侧眸静心， 墙头，我盼不明，从今儿你安居奉公小受礼，父王愿做父华山。 万岁，这是那贺县也是徐娘娘，为的是贺成君当上王后，如今贺成君已早千里，责任执掌重工，只怕举国上下人心难平。 你将他死后赐字， 非举早退宫，不得事情停也。 不， 万岁。万岁有位忠心之子，而不能认同个是爱之情，后一之国平天下。

见他那里把我拦住，回转身来再把大路走，穷人功夫。 大姐， 你三番两次拦阻于我，是何道理？ 娘娘翠，自古道大路通天，我走过遍，难道是你走的我掌都占不得我？ 是啊，哦，大姐，请你行过方便，让我过去。 嗯，如此请。 请。大姐，你为何转我一棒？ 你见被报国，收纳雨伞，心中有死，慌里慌张，中了我一棒。 我 都不来怪你，你反怪我吗？ 我中了他一棒，也未可知。大姐，我们二次再起。 起， 大姐，到底是你撞了我，还是我撞了你呀？ 大哥，我来问你，你可想过去？ 我怎么不想过去？ 你家住哪里？姓氏名谁？讲得清楚明白，我就让你过去。 你，哎，大姐呀，家住 大哥小呀，